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道门。残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唯一广播奔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朱买臣的老婆崔氏实在是过不下去了，他暗地里找好了媒婆，给自己说了一下尖，然后直接和朱买臣摊牌，说你把我休了吧。朱买臣一时半会儿愣是没反应过来，古代社会有几个女的敢提出离婚呢？偏巧朱买臣赶上一位。这朱买臣是又羞愧又愤怒，更可气的是他老婆抛弃他之后竟然找了一木匠。你说这天理何在呀？颜面何存呢？这朱买臣往后还怎么抬头做人呢？2000年前的一桩离婚案，演变成舞台上经久不衰的戏剧。一个因为离婚而出名的薄情郎，成为封建文人效仿的典范。老婆负心，丈夫薄情，上演一段是非难辨的家务事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被老婆休了的朱买臣下集。朱买臣的老婆在当时可以算是另类了，竟然敢大胆地提出离婚。无论朱买臣怎么央啊，这婚死也得离。而且这崔氏还给自己找好下家了，邻村一姓陈的木匠。这朱买臣这个时候啊，肺都快气炸了，再怎么说自己也是识文断字的，那木匠连名都不会写呀，我竟然输给他了。一想到这儿，这朱买臣呢恨不得抄刀，一刀就了结了崔氏。他按耐住心中的火气，不行，我是个读书人，不能跟这山野村夫一般见识。他这么自我安慰着，与此同时还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挫败感袭上心头。朱买臣垂头丧气呀，一屁股坐回椅子上不再说话了。崔氏在一边偷偷地观察着朱买臣的反应。夫妻俩人共同生活了20多年，这崔氏吃准了朱买臣很懦弱，一看他不说话了，这崔氏胆子更大了。这休书你是写还是不写？赶紧给我写，要不然呢我跟你没完。朱买臣耷拉着脸，老婆子，写休书可不是小事儿啊，你又没犯七出，我是万万写不得呀。崔氏冷笑一声，哼，老娘管你什么七出八出的，我就知道再不另攀高枝啊，我就得跟你饿死街头了。 朱买臣所说的七出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他说的这是汉朝的婚姻法，古代休妻不是想休就休的，这里边也有规定，这规定呢就叫七出三不出。所谓七出，就是七条禁忌，这女的犯了其中任何一条，男方都有权把女的休了。哪七条呢？一是不能生养，二是淫乱，三是不孝敬长辈，四是搬弄是非，剩下的还有什么偷盗啊、嫉妒啊、生了重病了，这七条。三不出呢跟七出相反，也就是说啊，有三种情况男方是不能休妻的。首先第一条，百善孝为先，如果这媳妇儿孝顺双方父母，能给双方父母养老送终，又守孝三年，这样的媳妇儿不能休。第二条，有所取无所归，也就是说呢，离婚之后这女方没房子没地没法生活，这种情况不能休妻。第三条，这夫妻俩一起从贫贱到富贵，这样也不能离婚。这就是古人说的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吃水不忘挖井人呢，不能说有了房子车子钱了就把糟糠之妻甩在一边了，这不符合做人的基本原则。朱买臣的老婆崔氏根本不符合休妻的条件，朱买臣也不想离婚，可是崔氏闹着非逼着朱买臣写下休书，最后朱买臣实在是没辙了，只好拿出纸笔把崔氏给休了。休书一写完，这朱买臣就像被抽去了主心骨，一下瘫软在椅子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崔氏呢手脚麻利，收拾好包袱，带着自己的随身衣物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一出家门，这就意味着从此之后不再是一家人了，生老病死互相都没关系了。朱买臣看着妻子的背影，想张嘴叫一声，这嘴张了几下，最后是一个字都没说出来，眼睁睁看着老婆走了。转眼天就黑了，朱买臣什么都没吃就躺下了，一觉就睡过去了。睡到半夜，寒风往屋里头灌，朱买臣给冻醒了，缩缩手脚，继续强迫自己得接着睡。就这样是半梦半醒，睡了醒，醒了睡，整整两天这朱买臣没下过地。可这样下去肚子受不了啊，这朱买臣饿的是眼冒金星，肚皮都薄了，这才勉强下床做了一顿饭吃，几碗粥下肚，这人也精神点了。前两天下雪，这几天放晴，太阳照在身上还算暖和，没了媳妇儿日子还得照常过呀。这朱买臣强打精神，挑上担子想上山去砍柴去。您想啊，这朱买臣在家窝了几天了，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就出来了，走到街上跟叫花子似的，街坊四邻看他出来了都惊讶的瞪大了眼睛，可是又不敢上去跟他搭话，在后边指指点点。哎呦，看看，嘿，这朱买臣怎么这样了，听说呀他老婆给他休了。旁边那人一示意，嘘，小声点，别让人听见。哎呀，最毒莫过妇人心呐！这休书一写，崔氏立马就跟那陈木匠过日子去了，一点夫妻情分都不讲，这让老朱往后怎么抬得起头啊？身后边窃窃私语，这朱买臣全当没听见，一口气上山了。他咬牙切齿的发誓，一定得混出名堂来，让那个负心的女人看看。发誓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朱买臣还是照样过穷日子，每天看书度日。就这样过了几年，万万没想到朱买臣的命运竟然出现了转机。 朱买臣一直想出人头地，在那个年代出人头地啊，有一条捷径，那就是直接给皇上上书，只要皇上看了满意，那就能有官做。朱买臣想去京城长安，可是摸摸口袋连个盘缠都没有，这朱买臣只好是一边要饭一边往京城走。一路上风餐露宿，要着饭了吃一口，要不着啊就得饿肚子，实在不行了吃点草根子，晚上找个树洞找一破庙，将就着躲避风寒。一身衣服破破烂烂，都有一股子馊臭味了，头发打绺子都糊在脑袋上了。等这朱买臣走到京城的时候，都已经50出头了。这朱买臣看着偌大的京城，不禁是老泪纵横，心里总算是踏实了。这天他在京城的大街上游荡，忽然听说他原来的同窗叫严柱，这人现在是做了大官了，八面威风。这朱买臣就想着法儿的找到严柱，严柱是看在昔日同窗的面子上，就向汉武帝推荐了朱买臣。咱们之前说过，这朱买臣除了看书啊没别的爱好，这个时候也是汉武帝广招天下人才的时候。朱买臣见了皇上侃侃而谈，尤其是他讲的《楚辞》，让汉武帝听得津津有味，一下就看中了他了。打这之后，朱买臣苦尽甘来，终于凭借着学问飞黄腾达。汉武帝委任朱买臣为会稽郡守，真可谓是衣锦还乡啊。来的时候破衣烂衫，等回去的时候，这朱买臣是身穿官服吃皇粮的一方太守了。半辈子的苦终于是换来了回报，朱买臣是满面红光，春风得意。新太守上任，当地官员大摆排场来迎接朱买臣，命令老百姓黄土垫道，净水泼街，官道两边聚满了百姓，夹道欢迎。这朱买臣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俯瞰着家乡父老乡亲，忽然前边的人群里边出现了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身影，这崔氏和她丈夫也被招来清扫街道，这个时候正拿着扫帚在道边上迎接呢。一看见崔氏，往事浮上心头，这朱买臣的心呢通通直跳，不过他马上恢复平静了。早先我朱买臣要什么没什么，往事浮上心头，这朱买臣的心是通通乱跳，不过他马上恢复平静了，心说早先我朱买臣要什么没什么，被老婆休了，在人前抬不起头来，可是现如今风水轮流转，我倒要你们看看，我朱买臣的书不是白念的，我出人头地了。朱买臣把头一扬，装着什么也没看见，一脸的喜色当中透出了一股当官的威严。一对离婚的夫妻再次见面，这身份和地位啊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了。看着昔日无情无义的妻子，这朱买臣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，又高兴又苦涩，五味杂陈。且说这崔氏跪在官道边上，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议论，哎，我听说这新太守是朱买臣，就是几年前被媳妇休了的那个，你看看现如今人家呵高官得坐多风光啊。旁边有人接过话茬来了，可不是吗，那女的真是有眼无珠了，你说说当年背弃自己的丈夫，活该着受一辈子苦，哎呀什么人什么命，不信不行。这崔氏只觉得眼前发黑，什么朱买臣当官了。 这崔氏跪在地上抬头望去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骑在马上的正是那个他看不起的穷鬼朱买臣。崔氏立马慌神了，心里七上八下，直敲鼓，怎么办？朱买臣真的是得了功名，飞黄腾达了，我现在跟这一木匠虽说是不愁吃喝吧，可是这日子怎么能跟太守夫人相比呢？太守夫人享用的那叫荣华富贵。崔氏这个时候肠子都悔青了，人群忽然间欢腾起来，太守的车马是越走越近，崔氏看得越来越清楚，朱买臣的脸上先前的菜色换成了满面红光，穷酸相一扫而光，现在是满身的官气。崔氏心里头飞快地盘算着，突然间崔氏拨开人群，几步跑到朱买臣的马前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泣不成声。朱买臣一脸的惊讶，哟，这是谁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崔氏慢慢地抬起头来，老头子，你让我跟你回家吧。这崔氏蓬头垢面，光着个脚，连鞋都跑飞了，样子狼狈不堪。朱买臣这个时候装着认出崔氏来了，哦，原来是故人呐，想不到你还过着苦日子呢。这崔氏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我油盐不识泰山呐，头发长见识短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就原谅我这一回吧。朱买臣此时此刻心里充满了怨恨，回家？我朱买臣现在孤身一人，哪有家呀？崔氏这个后悔呀，朱大人，我已经知错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看在我对您的情分上，您就让我跟您回家吧。朱买臣一听这话乐了，情分？那天我到深山砍柴，外头大雪呼嚎，山上路滑，我本想着多砍些柴让你高兴点，可是回到家里你是硬逼着我写下一封休书，那个时候情分哪儿去了？这也就是我朱买臣福分大，你看我现在是高官得坐，风光了，就想让我把你带回去，行啊，怎么不行呢？来人呐，给我端盆水来。下人随即端上一盆水，朱买臣哗一下一抖手，这盆水给泼到地上了，说你要是能把这盆水给我收回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旁边看热闹的人群发出了一阵的嘘声，大伙指指点点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崔氏闻听此言，知道自己想要再回去已经是不可能了，他羞愧难当，失魂落魄地站起身来，一步三晃地扒拉开人群走了。这件事儿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，崔氏当众受辱，回到家觉得再也没脸见人了，哭了几天，最后受不了精神折磨，悬梁自尽了。在这出戏里边，朱买臣是一个发愤图强、衣锦还乡的榜样，崔氏则被刻画成了一个势利眼的小人，来衬托朱买臣的高大形象。然而真实的历史当中却有着另一番景象。朱买臣离婚这档的事儿，在历史上确有其事，不过这其中的细节却耐人寻味，跟戏里边的黑白分明完全不一样。真实生活当中，朱买臣一开始也是一个穷苦的读书人，他老婆崔氏受不了这种苦日子，求他写了一封休书，这些跟戏里边基本没什么出入。等到朱买臣做官之后，这出戏就走样了。戏里边咱刚才说了，崔氏求着朱买臣带自己回家，这朱买臣马前泼水，表示覆水难收。这一段其实是后人借鸡生蛋给加上去的。这段故事的原版 主人公是姜太公和他老婆。真实的历史当中，这朱买臣当了官之后，崔氏根本没去找他，而是朱买臣主动找到了前妻。他找前妻不是为了复婚，而是把前妻和他现任的丈夫供养在自己的府邸。而这崔氏在太守府上住了一个月就跳河自尽了。史书上就这么短短的一段话，没说明任何原因。朱买臣为什么把前妻养起来？崔氏过上好日子了，为什么反倒跳河自杀了？这里头说法很多。有人说这崔氏背弃丈夫，现在前夫不计前嫌养着她，让她羞愧难当，所以跳河自尽了。有人说这是朱买臣用心险恶，诚心把前妻接到家里，然后显摆羞辱她，这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狠招。还有一种说法说，这崔氏去了太守府之后，看见这朱买臣在他面前炫耀，他就跟旁人说，以前朱买臣总是把治国辅佐君王挂在嘴边，志向远大，现在他衣锦还乡，这些远大的志向反倒是没了，而是满足于在我这样一个女人面前炫耀，这样的人我又怎么能吃他的东西呢？于是自尽身亡了。朱买臣的故事被后世的读书人用来嘲讽女人，在《汉书》里崔氏还算是有尊严的自杀了，可是在戏里边，崔氏被戏剧家一再的丑化。为了让朱买臣成为激励读书人的典范，这崔氏做出牺牲了，只好是处于弱势的女人。从史实到戏剧，这里头反映的是不同时代人们价值观的变迁。其实啊，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楚呢？说崔氏虚荣势利眼，可他毕竟跟朱买臣过了20多年的苦日子，要是真想跟人跑，年轻的时候怎么不离婚呢？说这朱买臣是蓄意羞辱谋害前妻，那崔氏不去太守府不就完了吗？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一对恩爱夫妻变成了活冤家，这夫妻二人都有责任，只是他们早就入土为安了，所以说这些是非就任由后人去评说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